是林渊，关注候鸟迁徙，希望每一只鸟儿都可以平安回家。 如果四季轮回，海上漂泊，如果湖水清澈，倒映着我，如果天空广阔，从不寂寞，只为远方自由着。相信有天